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到旁边掏。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周三错了，周二，对吧？ 这周的这个当班的主持人哈 啊， 稍稍的啊，有一点不按套路出牌， 嗯，对对对， 所以导致我们自己都有点混乱了， 就有点混乱啊。 这是一个周二的早晨， 周二的早晨，大家早上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的房间，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广播主持人是如何工作的啦。 嗯，没错啊。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昨天下午呢，北京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本周五，北京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今天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 嗯， 然后交通方面呢，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问的是说你见过什么样的分手金句啊？ 啊，分手 竟然还有金句，我能想到的就是两个字。 两个字什么？ 爱过。 爱过。 对。 哦。 一般不是分手，那女生都会说，我只问最后一句话。 哦，只问最后一句话。 然后对方说爱过。 爱过。 然后女生说，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 就是有欠钱的是吧？然后那个，就是我可能听过的是这样，其实你这个人还挺不错的，然后就没戏了，你知道吗？ 嗯，这不就是发好人卡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听过的分手金句都有哪些啊？然后或者说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分手金句， 嗯， 啊，你就是被这样的分手金句终结了一段感情， 嗯， 啊，没关系，来给我们大家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高兴一下啊。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从明天开始坐出租车就要多花1块钱喽。 嗯，那北京市发改委呢发布了消息，按照北京市出租车燃油附加费动态调整办法，根据国内油价的变动情况呢，北京市2018年8月1号起，巡游出租车每次加收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嗯， 那目前呢，北京市巡游出租车的租价为3公里以内13块钱，基本单价是这个每公里2块3，2.3块，2块3。这次按机制呢，每运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后呢，乘客每次乘坐出租车出行时，比原来多付了1块钱。 哎，是啊。然后呢，考虑到北京出租车燃油附加费啊，是直接通过计价器打印在发票上，这次燃油附加费的调整呢，需要分批对全市的6.1万辆巡游出租车的计价器进行一个调整，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预计从8月8号起呢，全部的巡游车完成计价器的调整。在调整期间呢，新旧燃油附加费政策并行，已经调整计价器的出租啊巡游出租车才可以收取燃油附加费，没有调整的依然按照现行的政策执行。 很久很久没有坐出租车了，不知道现在出租车司机的生意怎么样哈？ 啊，那你赶紧坐一回呗，尤其是在8月8号之前啊，然后你看你能不能啊达到那种就是计价器还没有调整的，对吧？然后你能少交1块钱，是不是？ 叫巡游出租车，很久很久都没有在路边拦出租车的感觉了。有一次没带手机，被迫要在路上拦这个出租车，发现太有难度了， 是吗？ 基本上这出租车都是说，我已经有人叫车了。后来是在一个停在路边在等待已经叫他的车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用他的手机帮我又叫了一辆出租车。 哎，那这个师傅挺好的。 是的， 对不对？啊，这个说完出租车，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飞机啊，我们坐飞机出行。坐飞机的时候呢，如果大家不希望旁边有人打扰的话，也许有机会买占座票了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祥鹏航空最近推出了一人多座产品，也就是说呢，旅客除了购买自己的座位机票，还可以购买多个座位啊，额外购买的座位呢，别人就不能来坐了，这样呢可以让空间更加的宽敞，多出来的座位呢也可以用来放重要的物品或者是不便托运的行李，相当于购买了占座票。 那据了解呢，不少航空公司 挺逗的哈。 逗吗？ 挺有意思的。对， 这个不少航空公司的这个平均客座率啊，其实是比较低的。说能达到90%就算很高了，一般呢都在80%多。那就是说，正常的这个航班其实就是有一定的空座率的。那廉价航空的空座率呢就更低。所以有分析认为，与其把座位空着，还不如满足部分旅客的个性化需求，想办法卖出去增加收入。那目前呢，只有祥鹏航空推出了这种占座票的产品，其他航空公司暂时没有相关的信息披露。 哎，对， 不知道这个占座票的票价是不是和正常的票是一样贵的。 我 如果是一样贵的话，我估计这占座票很难卖出去。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折扣吧。对吧， 给那些带特别特别小的小宝宝的妈妈，对吧？就是因为那个特别小的小宝宝他没办法买一个座位，可以买一个占座票，或者是给大胖子 啊，体型稍微啊庞大一些的， 身边坐个人自己就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对对对，或者说那个就我这一排座我就好清静，对吧？我旁边有人我先挤， 我想躺着。 对，我想躺着啊。然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哎，那有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我要买这个，你比如说我要左边右边我要买2张这个占座票，那我是不是这个价格核算，我升个舱好不好？ 有道理， 是不是？ 但是一般我觉得这个买占座票的有可能都是廉价航空。 对吧？那、就是、 因为廉价航空本身这个就是条件就比较挤，就是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就比较差，然后票价又比较便宜，所以有可能大家会这个掏钱把旁边的也买下来，对吧？ 对，反正怎么说呢，应该也是就是 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给大家多了一种选择嘛， 嗯， 是吧，也是个挺好的事儿，对不对？嗯。来吧，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动感欢快劲爆的音乐，给大家叫醒一下。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综艺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天后王菲。 嗯， 啊，王菲加盟的第一档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已经在湖南卫视播出两期，观众在节目当中看到的王菲和她之前在演唱会当中的表现啊，表现出的那种惜字如金，几乎是判若两人。 嗯，那在第一期节目中呢，王菲用因为轻松啊来上节目来调侃主持人何炅哈、 啊。 上周末播出的第二期节目体验官，王菲又开启了 京剧模式，称好友郑钧是来青浦，就是来往亲密的普通朋友 啊。 那其实呢，自称很轻松的王菲在这个节目中呢并不轻松，因为节目的发起人梁翘柏透露，从节目的形式到具体创意，王菲都要参与。那作为一档原创的节目，幻乐之城将音乐、电影、现场三者结合在一起，不经过后期剪辑，表现者只有一次机会，既考唱功又考演技，还需要有应对突发状况的技能。 哎，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镜到底。 嗯，对对对，没错。 嗯 啊，那他们可以就以直播的形式做节目吗？那岂不是更真实一些？ 那可能他的这个视觉效果又没有那么的精美，那么的华丽。 对对对对对，啊，关注这档节目的朋友们呢，都被王菲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开场的时候表演的一首《梦中人》所惊艳到。但之后的节目当中，王菲更多以点评嘉宾的形式出现啊。我们对王菲是否会再次开嗓献唱的问题，然后这个梁翘柏卖了一关子，说可能吧，可能会。 你看这节目了吗？ 啊，没看。你看了吗？ 看了点花絮。 看点花絮。 嗯，就为了看那个王菲。 觉得有意思吗？ 因为这菲姐太久没出山了，现在那个网络上都有那种就幻乐之城第一期王菲镜头合集。 然后加起来之后也没多久。然后 总之就是还是真的是会引发这个话题的热度吧，因为确实太久，就从来没有在综艺节目上看到过王菲的面孔。然后大家也很期待她的多说一些话呀，然后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在演唱会中没有见到的她的一些表现。 对吧，你说这人都已经来了，都已经出山了是吧，那就跟大家多唱唱。是不是 人家的目的不是唱歌嘛？ 人家的目的不是唱歌，那就是点评是吗？ 也不是点评， 比较轻松， 旁观。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部电影啊，法国飙车喜剧片《的士速递五》将会在本周五国内上映。啊，作为法国最卖座的动作喜剧系列呢，《的士速递》时隔11年后再次重启，《的士速递五》由弗兰克盖斯唐彼得编剧指导并主演啊，法国影星马利克班泽拉、伯纳尔法西、塞尔托维、埃斯波西多等共同出演啊。故事讲述了麻烦警探希尔万与废柴司机埃迪阴差阳错之下组成了乌龙搭档，联手剿灭犯罪团伙的这样一个故事啊。这部电影在法国上映的时候呢，曾经蝉联了双周的票房冠军。 那么在的士速递五的终极预告片中呢，警探和司机这对搭档驾驶的的士速递系列重要的主角经典白色出租车酷炫登场，再次呈现了他华丽变身的过程。那片中出现了大量的撞车、飞车、烧车、爆炸的场面啊，只见眼前各款名车时而飞天，时而入海，时而炸裂，带来重重刺激。本周五呢，大家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这的士速递就是法国版的生死时速，不是法国版的速度与激情是吗？ 我有这样一个说法吗？我对这部影片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看他这个听他这个描述啊，感觉有点像 是吧。 最近的好电影挺多的啊，大家这个给自己排排顺序， 暑期档嘛。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学习方面的消息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推出了一款叫 PBL 临床思维系统 APP 啊，医学生呢扫码注册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参与情景化的学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登录这个 APP 之后呢，记者看到公开课的首个患者是咳嗽加重伴憋气的刘叔啊。在导师的组织下呢，几位北大的医院临床医学生已经迅速展开病例讨论，发言内容呢也实时转化成文字被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啊， 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在医院里有一种这个模式叫会诊，对吧？就是各科的医生，然后呢这个一些关键的这个护士，对吧，都会来一起探讨这个病情然后探讨下一步怎么样治疗的一个方案。他只是把这个会诊放在了 APP 上，对吧。 对，在这款 APP 当中呢，学生可以就是学生讨论呢可以使用这个语音啊、文字啊，然后还支持图片还有文档的一个上传，解决了传统课堂上记录的一个麻烦。老师呢可以同步监控多个训练小组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呢进行一个指导还有评估。目前呢平台上导师团队当中啊已经有北大医学院的 临床教学副院长、呼吸内科专家李海潮，还有北大血液内科教学副主任王颖等15名专家。 那这款 PBL 临床思维系统 APP 上线之后呢，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可以下载使用。未来呢，该系统还有望于在医学同行中展开学习交流，帮扶基层医疗机构医生提升临床诊疗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线上会诊加远程医疗，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实现这样一个综合功能的 APP 啊。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还有它确实能够，你比方说我想到那个像什么二三线城市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县城啊，这个医疗条件呢，然后都有待包括医生的临床经验啊，都有待提升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远程的学习和交流。 是的 啊， 但关键还要看自己的这个主动性。 对，看自己的主动性。接下来 我们来关心情感哈，这个大家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感情状况呢？你是已婚啊、未婚、单身啊、还是说、这个、 让人一句金句给分了？ 腾讯新闻事实说最近发布了2018年中国婚恋白皮书，基于对10000多名网友的调查呢，展现了中国人的爱情观念。调查数据显示呢，网友们选择中意的对象，硬性条件不重要，对的人才重要啊。其中性格、真情、共同兴趣是最看重的3个因素。同样呢，在和伴侣出现矛盾的问题上啊，三观不合、性格不合是排名前2位的导火索，陪伴太少则是伴侣关系出现问题的第3大原因。 哎，对，然后婚前同居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啊。数据调查显示呢，76%的女性网友和88%的男性网友接受婚前同居这个事儿啊。不过显然呢，相比女性啊，男同志们的态度可能更积极一些。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呢，是不是恋爱到结婚的节奏大家也会感觉快起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啊！调查数据就显示，已婚网友当中有63.4%的人是和伴侣在一起超过1年才结婚的啊，其中更有超过30%的人是伴侣在一起超过3年才结婚。 哇！另外呢，调查数据也显示说，不管是在恋爱还是在婚姻关系中呢，彼此陪伴的时间越长，感情的满意度也越高。而相比时刻在一起，网友们更看重重要时刻的相互扶持。 对，然后 这不就是那句日久见人心吗？ 对，日久见人心。然后这个就挺逗的，网友们更看重重要时刻相互扶持。那可能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如说一些纪念日啊，对吧？比如说 你觉得这是重要的时刻 之一吧。那比如说 我怎么一下想到的就是比如说老公破产 啊， 就这才是真正的就困难时期。知道吧？ 不是，你的这个特别有高度，你知道吗？ 我这困难有点太大了， 对吧？那可能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00后的小同学们，今年18岁，大家谈个恋爱，对吧？可能还上升不到那个高度，就觉得啊，你今天没又忘了我的生日啊！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1个月纪念日，今天是我们在一起2个月的纪念日，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1月01天的纪念日。 哎，对对对对对，大家这个可能是吧？因为在每个年龄段，大家的这种对重要程对重要的日期、重要时刻的 看法不一样， 看法不一样啊。对，然后反正这份报告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正好呢，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同学们给我们发来的这个 互动啊， 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见过什么样的分手金句？然后我们也简单汇总梳理一下，然后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老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那个新浪一直播上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广播主持人是如何工作的。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见过哪些分手的金句啊？无论是你自己曾经接受到的，还是你自己曾经自己这个编出来的哈， 编出来的， 自己这个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啊，送给别人的啊，或者是你这个听别人说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刚才刚才梳理了一下啊，这个香煎荷包蛋，他说就是两人对话啊，他说，哎，现在几点？午夜十二点，好吧，这就是我们分手的起点。 对，午夜十二点， 对，这跟几点， 这个还有点浪漫哈。 不是，我觉得这跟几点啊没太关系吧，就是现在甭管几点我们都分。对吧。 二分之一说，他是这么讲的，说我觉得我最近有点怪，然后对方说怎么怪了， 怪好看的呀。 对方说对你怪没感觉的，但这个不算是分手的句子吧，我觉得有点像调侃。 怪没感觉的，也快了吧，那是不是这么聊就快了。然后小仙儿说，他说这个我听过的这个见过的分手金句啊，他说这个，哎，你前任挺漂亮的呀。他说哪个前任啊？我。 我现在的这个90后和00后分手都这么不按套路出牌， 对对对， 就是感觉完全不像是分手。对吧？ 对，然后就是，就觉得感觉怎么有点就是什么话都不好好说，就觉得就不绕几个弯，或者说不出点金句呢，就不能代表我的个性，就不能代表我的特点。然后 其实我觉得分手还是别拖泥带水，别让对方在那儿就是这个摸着脑门在猜，对吧？最好还是干干脆脆的，然后斩钉截铁的来个痛快。 斩钉截铁的，就是反正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很多事情现在都是那种娱乐的感觉。 是的， 是吧？然后一切都在娱乐。然后还有吗？还有，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月堂他说我见过的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可以做我的奥利奥吗？人说为什么呀？他说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扭掉了呀。就这个饼干啊，不是大家肯定都吃过，对吧？就是它一个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扭一扭，泡一泡牛奶啊，然后吃起来之后会比较好吃，把你扭掉，那怎么就也分了呗，甩了呗，对吧？啊，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 然后呢，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大家见过什么样的分手金句啊？刚才我跟爽爽跟大家已经这个分享了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分手金句，然后确实感觉有一些无厘头的样子啊。然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手金句，然后继续和我们互动，我们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嗯，马上呢要接近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呢是宽游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副总张卢璐，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啊有什么一些好的话剧或者是戏剧在舞台上上演啊。张总你好。张总你好。嗯， 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啊，你说。 嗯，好，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两部话剧，都是我们这个文化局主办宽文化承办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中的入围剧目。 嗯， 一个呢是原创话剧五级六兽，这个故事呢，它是以轻快灵动的风格，诙谐幽默的手法，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生与死的选择问题，展现了奇特而温暖的父子关系，表现了新一代年轻人对于哲学的独特见解。 嗯， 这部作品关于伦理，它黑色幽默，全程荒诞。嗯，布景中有一轮忽明忽暗的圆月，特别抓人眼球，歌队吟唱反串人偶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更是别出心意，但是呢其中最别致的就属这群年轻人对于生死哲思的心论，他们的心论是直视死的未知，在希望里寻找生的意义，一个个五级六兽的人物活得勇敢，活得真实，活得有责任与担当，活得充满希望，这个搞笑实则荒诞，看似诙谐实则冷酷，看似五级六兽实则在路上的故事，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活着呢还是死去是一个生理问题，生存呢还是毁灭是一道模的选择题，其实呢舞台上的事儿不关生死。2018年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友文化承办的北京故事优秀小剧场剧目展演剧目入围剧目五级六将于8月1日到8月2日晚上7点半在国画先锋剧场与大家见面，这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是一个昆曲呢，它作为一支组，许多经典的唱段至今还在吟唱，而这出戏呢它打破了传统的才子与佳人的戏剧结构，大胆创新，将戏曲与舞蹈完美结合，书生、佳人、才子二人一仙的奇特的阵容非常有看点。 嗯， 当书生与佳人对弈成爱慕之情，后来又遇到蓬莱仙子就忘却了旧情等新颖的剧目安排，一定想让你为痴情等待的小姐和牺牲自我的蓬莱仙子打抱不平。 嗯， 到最后发现原来一切书生的一场梦，故事中有一些黄粱美梦的荒诞，但又可悲可叹可笑。这部戏是由北方昆曲剧院超高颜值团队带来的，入围了2018年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宽文化承办的北京故事剧场剧目展演。 嗯， 昆曲《昙花》，这部昆曲叫《昙花正》。《昙花正》它是8月2号到8月3号的19:30。在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视听盛宴。 嗯， 我今天就介绍好看的剧，一部是原创话剧，一部是昆曲。 嗯， 希望大家欣赏。 嗯，好，谢谢张总。那这次也是我们这个叫北京故事系列中的两部戏哈，也希望能够丰富一下大家的这个业余生活，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拖家带口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北京的文化气氛。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连线。 好，谢谢，再见。 听过昆曲吗，孔文？ 听过。 真的？ 嗯。 怎么样？ 嗯，这个 很妩媚吧？ 欣赏水平我还有待提高， 有待 继续学习， 有待提高哈。 对对对， 嗯 嗯。 最近应该是这个暑期，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比较适合小朋友看的这个儿童剧上映的哈。 嗯， 如果这个家长们觉得哎呀天太热了，没地儿带宝宝去这个消夏哈， 啊， 不如带他去看一看话剧啊。 啊，看看 剧场里的温度也不高， 听听，哎， 嗯， 对对对， 又能看故事，对吧？ 啊，但是不知道小宝宝能不能坐得住。 嗯，这种儿童剧呀，啊，小孩们都是可以在台上台下到处跑的。 是吧？ 是的。 哦，好吧。哎，我怎么不知道呢？哎，你怎么知道呢？ 看过呀。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身患尿毒症的一个女孩啊， 嗯， 她卖笑脸自救。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网友番茄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她说有个26岁的重庆女孩叫朱亚，自今年5月份被确诊为尿毒症5期之后呢，每天透析4次维持生命。最近呢，她在街头卖笑脸筹钱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嗯， 然后朱亚说呢，她前一天晚上用纸画好黄色的笑脸，第二天下午2-3点呢就去轻轨站附近摆摊，一个笑脸1块钱，每天能够卖上20几个。他想通过卖笑脸呢，一边筹钱一边鼓励自己乐观地面对病魔，微笑着活下去。然后网友也发出了一个调查啊，说这样的微笑大家愿意去买吗？ 这简直是笑中带泪的微笑。 对对对，我们是愿意去买的。 嗯 嗯， 确实是感觉特别需要帮助哈。 嗯嗯， 在这样的一种困窘的时候还能够去用微笑啊对待生命。 嗯， 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病的康复应该也是有好处的。 嗯，而且 我们也祝福这个小姑娘， 对对对，这个 早日康复。 嗯，早日康复也非常的积极啊，就是在尿毒症5期这种肾病应该是到了还比较重， 比较重 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呢，没有说完全依靠别人对我的帮助，还在靠自己的劳动，然后想办法，然后去筹钱，乐观坚强的面对生活。 希望这个如果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啊，看到这样在出售自己的笑脸的这样的小姑娘啊，希望你慷慨解囊。 对，慷慨解囊。 励志的故事呢，不仅仅有这个贩卖笑脸啊，还有这个90后的瑶族女孩江梦楠，在半岁的时候呢，因为突发的肺炎导致极重度的神经性耳聋。那后来呢，父母给她戴上了助听器，教她学发音，有的呢音节甚至要练习和纠正成千上万次。江梦楠呢，就靠学唇语、看板书、自学课程，顺利的跳级。2011年，她以615分的高考成绩考入吉林大学的药学院，今年呢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哎呦， 江梦楠说，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发明哈。 嗯， 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对，一起为梦楠加油。 嗯，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些暖心，也有一些遗憾啊。然后呢，网友团子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有个叫王峰的大叔啊，从事美发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店呢开在肿瘤医院的旁边，2013年起呢，他就开始专门为癌症患者定制假发啊，因为癌症患者可能有的时候需要这个 做化疗 啊，然后这个头发呢可能掉的很多，有的是就全部脱落了。然后制作假发的工艺呢，很多需要1周到2个月不等的一个时间。 嗯， 有时候呢会遇到患者等不到假发做好就已经遗憾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王峰不仅定制假发，还要担心还要担任这种心理疏导师。每月呢他还为贫困患者免费提供10个假发。他说自己有一份责任，不仅做出好看的假发，更需要打开患者们的心结。 嗯 啊，然后网友也评论啊，就是 很暖心 的一位大叔啊，一头美丽的假发也能为患者带来精神上的抚慰。 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生病了之后，其实精神垮不垮呀，就在于你自己对这个病的理解。有的时候可能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看到镜子里啊，这个头发都掉光了，可能就突然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 对， 对吧？ 对对对，没错。 为这位大叔点赞吧。 为大叔点赞。 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来自深圳娜娜和我们的分享啊，她现在呢一有时间就去健身馆撸铁。那很多人健身是为了减肥，但娜娜不一样，她是为了增重。娜娜说呢，自己一年前体弱多病，体重只有93斤，为了增强体质和增肥，加入了健身队伍。虽然一年下来呢只重了4斤，但今年一直没生病，多了些肌肉。以前在公交车上，她曾经被咸猪手骚扰过，现在如果遇到，她就再也不怕了。 那怎么着？一巴掌，啪！打过去啊， 把手中的铁扔过去， 把手中的铁扔过去。 网友神评论哈，说增重一年才97斤，走97斤，98斤的我告辞了。你是98公斤吧？ 98斤啊，就是就还是比较羡慕娜娜的这个体重。 对、 啊、 就是有的人发愁是自己瘦不下来，有的人发愁自己胖不起来。 嗯，对，对对对， 都是一样 的。真 的， 对，真的是。 那健身呢能够帮助你增肥或者是减肥，其实都可以达到这些目的。他这个增肥其实说的是增肌。 对， 增加你的肌肉的力量。 对，因为有的人就人跟人吧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就有的人就是真的怎么吃都不胖。 这些怎么吃都不胖的人、 啊、 往往都有肠胃的问题。 是吧？那我这个 你属于正好 啊，我就反正还行，就是反正大家就是比方说别太胖也别太瘦，对吧、 嗯、 差不多 健康就好。 对，最重要的保持一个这个身体上的健康。哎呀，说了半天国内的事儿啊，就这些故事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有一些暖心，然后也有一些让人纠结和担心的情况啊。我们把视线放眼国外，我们说一下国外的朋友们啊，就是大家睡觉可能见过打呼噜的，对吧？见过磨牙的，是吧？见过就是这个什么打滚的，不知道大家见过听没听过这个睡觉的时候啊，爱买买买的，网友姚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英国呢有一名嗜睡症的男子，有一天呢他去超市买东西，突然呢嗜睡症发作，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第二天呢他回到超市把昨天买的东西给退了，结果一不小心呢嗜睡症又发作了，又买回了一堆东西。然后据了解呢说这名男子啊说这个嗜睡症发作会持续5分钟到半个小时，期间呢大脑是会失去意识的，但是身体会很灵活。他说呢他想让大家知道这种疾病啊，就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呢带着这种疾病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但弗洛伊德说梦是你没有释放的这个潜意识在作祟啊。他既然能够在这个睡梦中去买东西，说明这个还是很有很旺盛的这个消费的欲望。在醒着的时候没有去兑现自己的这个欲望。 醒着的时候不敢花。然后睡着了 就瞎买。 来吧。 瞎买。 瞎买吧。 其实我觉得这种超市如果遇到这样的病人哈，应该给予理解，对吧？ 对， 大半夜的，那如果他第二天清醒了来退货，你就退他吧啊，人家这是在无意识的状况下完成的消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七旬大爷奔走多地看周杰伦演唱会，这是网友欧皇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有一位姓方的大爷今年72岁了，是周杰伦的铁杆粉丝。方大爷说呢，他喜欢周杰伦好多年了，曾经跟着杰伦去了苏州、南京等城市，他之前呢还亲手做了50个笛膜送给杰伦。见到了杰伦本人，被送了2张演唱会门票。 然后呢网友就给出了一个神评论啊，他说这也许就是很多年以后我的样子吧。 希望能够实现你对自己老年的这样的一个憧憬。 对，就大爷这精神头还是挺棒的。年近七旬这大爷啊，过了72。对对，周杰伦的铁杆粉丝。那大爷怎么着？大爷是不是跟着音乐耍耍双截棍什么的？ 哼哼哈嘿。 挺好的，锻炼身体是吧？锻炼身体。 其实有一个这个偶像，有一个喜欢的事情，就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斑斓一点。 对， 变得不那么的无聊和重复。 对，或者说有一个偶像呢，会在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是你的一个精神支柱。 是的。 网友小雷雷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在杭州有一家特殊的咖啡馆，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都是萌萌哒的喵喵。猫当服务员 啊，这家咖啡馆呢，给店里的猫猫都穿上了带有二维码的衣服，顾客呢可以扫描猫猫身上的二维码点餐。店老板说，扫猫点餐不仅可以加强顾客的互动感，还可以减少店里以用 用人点餐的人力成本啊，这个不仅有这个扫猫点餐， 嗯， 还有没有撸猫特餐？ 撸猫特餐，扫狗点餐， 嗯 啊， 这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些猫猫特别不听话啊， 嗯， 总在那儿到处窜来窜去的，不好扫怎么办？ 捡桌子的右上角那儿一备用的，对吧？我觉得也会。也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他们家的猫真的就比较老实一些，或者说跟客人呢， 嗯， 没有那么陌生，喜欢跟人亲近， 嗯 啊，对吧？也确实，这个猫跟猫的脾气也不一样嘛。 是的， 是吧？ 其实现在在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以猫咪为主题的这种咖啡厅啊， 嗯， 里面有非常多可爱的猫咪，你可以边喝咖啡边撸猫啊， 嗯。 但是这个如果是对猫过敏的小伙伴啊，千万要绕着走。 嗯，对，所以说铲屎官们，大家想不想去这样的咖啡馆里去坐坐呢？进入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 嗯 啊，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尤其是最近在北京，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亲戚， 嗯， 朋友们，或者说爸爸妈妈，七大姑八大姨的，就会抱着孩子进京探亲呢，啊，游玩啊， 嗯， 带孩子玩玩北京啊， 嗯 啊，除了去人山人海的著名景点打卡， 嗯， 著名景点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天安门广场，这肯定是必去的，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们有条件的话，能够早起的话，还可以看一看升旗， 嗯， 增加一下我们的这种爱国的情怀， 嗯， 然后还有像什么好多公园啊，什么颐和园呐，啊， 嗯， 故宫啊， 嗯， 对吧？这些肯定会是大家的必去的景点，但是呢， 嗯， 有的， 但是这些必去的景点肯定人是非常多的， 对，肯定是人山人海的，人山人海就是大家如果说， 而且你比如说这天安门广场上哈，嗯，没有树啊，就是这个广场中间是没有树的， 嗯， 所以其实是蛮晒的， 对，尤其是最近啊，哦，最近这周的天气嘛，然后 对，在伏天里确实是， 对，在伏天里比较热， 比较暴晒， 对，然后 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一些比较小众的路线， 小众的路线， 嗯， 啊，小众的路线，然后如果去胡同， 嗯， 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想到南锣鼓巷， 嗯，南锣鼓巷人太多了， 对吧？南锣鼓巷确实是人很多，我前两天陪朋友去了趟南锣鼓巷， 嗯， 哎呦我的妈呀， 有什么感觉？ 哎呦，热 热， 太热了， 人多 啊， 而且好像这么多年那儿的店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 然后呢我买了一杯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芒果的一芒果汁，我以为那个就是那个会有特别特别特别多的芒果， 嗯， 啊，然后给我做出来之后，我发现其实只有四片，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那种就是香精啊之类的那种感觉，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喝起来之后还不是特别好喝， 嗯 啊， 所以这些旅游景点啊，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挺多坑的哈， 嗯嗯，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史家胡同，它是跟南锣鼓巷对应的啊，也是这种老北京的这种胡同。那那儿呢还有一个史家胡同博物馆，博物馆呢是由一个大四合院的后花园部分改造的啊，有精美的老砖雕，尘封的老档案，精致逼真的院落模型。四合院里呢还有一座管中馆，北京声音博物馆，只有几平方米的小空间，却几乎与外界的声音完全的绝缘。馆里呢记录了老北京声音的200多种，胡同里知了在低鸣，树叶沙沙响，人力黄包车有脚铃儿啊，盘旋在头顶的歌哨，还有院门口的叫卖声，让你感觉到仿佛时光穿梭，置身于老北京的胡同中。 哎，重要的是啊，这博物馆呢不要门票啊，就在东城区史家胡同24号，周二到周日，每天只开放到下午4:30啊， 嗯， 大家可以记下来啊， 嗯， 刚才我们给大家的推荐。然后呢，还有就是老舍茶馆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为什么呢？因为老舍茶馆的这个曲艺专场内容特别的丰富，像什么这个京东大鼓、皮影、杂技、魔术、相声、双簧啊，还有这个孩子们眼睛里很神奇的变脸儿都能够欣赏得到，而且呢特别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去，大家包个桌，对吧，喝点茶水儿，嗑个瓜子儿， 嗯， 对吧？然后给孩子们讲一讲，哎，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看一看， 也是感受一下老北京的这种， 哎，感受一下老北京的这种文化的氛围啊。老舍茶馆呢，在北京只有3家店，但只有前门总店有演出。 嗯，那来北京呢，就必须要去故宫了啊！现在这个故宫的运营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嗯， 最近这个《千里江山图》也进行了一个怎么说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吧， 哎， 也是让易烊千玺 又唱了一首歌哈，对吧？那故宫呢却总是人山人海，大家呢这个觉得故宫里面有很多展览，景又太美，但是如何去避开这种大规模的旅行团，获得最佳的进宫的体验、啊，这要提前做功课了。那首先呢，推荐大家说进这故宫千万不要从天安门进，要从东华门沿着筒子河啊走5分钟就能直接到午门了，完全不用排队，还有电瓶车。 嗯，然后进宫之后呢穿过这个颐和门或者叫协和门，到文华殿或者是武英殿，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如果大家幸运的话，还能偶遇公猫， 撸一下， 撸一下，到哪儿都撸，是吧？ 如果精力够呢，还推荐小孩子参加故宫儿童的体验馆活动，小皇帝的一天啊。那将会由专业的老师带领孩子们逛故宫，学习书本上没有的故宫知识，还能做一件属于自己的故宫艺术品，在故宫儿童体验馆的官网上就能够报名。 然后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靠谱青年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三条小众的路线啊，大家趁着假期呢可以来走一走，认识一下不一样的北京，大家每个人心中的北京是一个什么样子。 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 对，注意防晒，注意防暑啊。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呢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然后下半个时段呢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然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啊，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然后大家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看到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不要走开。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送租月活动， 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收看这个周二早晨的青年说。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提示大家，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呢，同样是迎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先来介绍一下他，他的名字呢叫王拓，他是北京一清日用化学有限公司产品转化部配方工程师主管。那同时呢，王拓也是北京一清日化的这个团委书记。欢迎王拓。 你好。 没关系，稍微有一点紧张哈，因为刚刚我在念这个王拓的这个你的这个岗位的时候，我看到了配方工程师这几个字，可能这个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对于比如说日化呀，就是日化的工厂或者说化学这个方面的工程师是不是太了解的，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配方工程师，然后你每天的工作大概是做一些什么呢？ 其实配方工程师吧，它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日常生活中用的这些洗涤剂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洗涤灵、洗衣液这类算是洗涤剂，然后还有咱们用的化妆品，比如说护肤的那类的，这些都算是我们日用化学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说做这些东西的这些配方，就是就像炒菜一样，把所有的料都聚集到一块儿，然后最后做出一个产品来，就是这样的。 可能王拓介绍的说像炒菜一样，我觉得是把他们所做的事情简化了，因为炒菜可能就是那些佐料，对吧？然后做的差的话最多是难吃，但是可能我们对于日化来说，首先它得有效果，其次它必须得安全，对吧？包括可能在一清日化的很多产品中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洗碗的这种洗洁精啊，还有我们用的护手霜啊，还有我们的面霜啊，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它的安全性，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安全的要求仅仅是稍稍次于这个食品，对不对？ 对。 有 些其实像是我们的原料已经达到这个食品级的这个水准了。 已经达到食品级的水准了，是吧？ 对。 我看到就是其实王拓是在 他是在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之后呢，其实又在美国新墨西哥高地大学进行了一个硕士学位的深造。那应该说这个环境工程和最后的这个配方工程师是有一些错位的，对吗？ 其实错位不是太多，因为我们环境工程它其实我那会儿的专业主要是用在那个水处理方面，其实它用到很多化学的知识，因为涉及到一些水的处理啊，大气的一些处理，其实都是需要化学知识的。 嗯， 所以其实还是这个专业还是挺对口的， 比较对口。 嗯，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在学化学， 对， 对吧？ 对。 而环境工程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我们的宏观的一个环境， 是 环境的一个保护啊，如何的将废弃物变废为宝或者资源的再利用。但是日化呢，其实是在创造， 对， 对吧？ 创造美， 嗯，创造美。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留学的这个经历？ 啊，是，其实我在美国留学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吧。 嗯， 然后这段时间呢，其实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独立的面对生活了。其实我去的那个学校吧，嗯，相对于说比较偏，它不是说像是纽约啊， 嗯， 或者是那种洛杉矶那种特别繁华呀， 嗯， 或者灯红酒绿的那种生活。 嗯， 我在那个我的学校在那个州是新墨西哥州。 嗯， 如果大家看过美剧那个《绝命毒师》， 嗯， 就是那个州，就里面的那个毒贩可能杀了个人，去外边找了个沙漠就给你埋了。 嗯， 确实就是那个那种人特别少。 嗯， 然后我在的那个镇吧， 嗯， 才一万多人， 嗯， 而且还包括我们2000多个学生，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地儿。 所以你在这个新墨西哥大学学的也是环境工程吗？ 啊，不，我学的是应用化学。 哦，应用化学。 对。 那这个学科我觉得更难了。 它其实就是更有针对性一些， 嗯， 而且它这个应用化学它的包含的东西比较多。 嗯 嗯，很多，比如说像我学的就是分析化学， 嗯， 可能就是每天跟一些仪器啊设备这些东西打交道。 嗯，就是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嗯， 对， 我相信这些就是物理啊化学生物还有数学这类的学科其实会比人文类的学科要辛苦很多，要泡实验室， 嗯， 要有实验的成果，要发论文。嗯，对不对？ 对。 在美国的那两年多是不是挺苦的？ 嗯，是，反正最大的感觉就是最难面对的就是孤独吧。 孤独。 嗯，因为 学校里的华人的学生并不多。 并不多，因为他这个城市也比较小，然后确实中国人也挺少的。 嗯， 而且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嘛。 嗯， 所以平时不是什么重大节日也很少聚在一块儿。 嗯， 我开始去的感觉啊，嗯，也没有什么人能够说话，因为当时英语也确实不太好，因为咱们中国学生那个听说能力普遍都确实弱一点。 嗯， 然后你要面对的可能还不是那种特别正宗的英语，你可能面对的是印度英语，什么俄罗斯英语， 嗯， 什么墨西哥英语， 嗯， 你可能根本啊听都听不懂。 嗯，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还是挺压抑的。 嗯， 因为每天就是啊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经常夜里边哎呀自己在那想，哎呀我这来这儿是干嘛呀，是 图啥， 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吧。 嗯， 但是后来自己也确实想了想，就觉得确实还是得勇敢地面对这个生活吧，因为你毕竟还要在这儿生活学习。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嗯，开始，比如我课上可能听不懂，那我就课下我多花点时间我自学。 嗯， 然后或者是我跟他们别的那些美国学生聊不到一块儿去，那我就在旁边当个听众嘛。 嗯， 我多听他们说。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经过3-4个月吧， 嗯， 然后也基本上能够融入一点他们的生活，然后也交了一些 外国的朋友，像是一些日本的，尼泊尔的，印度的这些学生。 嗯， 也都是大家都是留学生嘛，比较好说话一点。 嗯，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适应这生活了。 嗯， 然后也培养了一点这个别的兴趣，因为在那边没什么事儿，就是看看书，看看电影，然后去健身房。 嗯， 就是这些吧。 嗯，就基本上还是说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会比较多。 嗯， 那当时在美国这个课业的压力重吗？ 也比较重，但是研究生还相对好一些，因为研究生你要做的就是说做一个自己的课题，对，做一个项目，然后你只需要把这个项目完成，然后定期的给老师汇报，这就行了。而美国的那些本科生其实他们的压力要比我们要大得多，他那边本科生跟国内好像就是完全相反，他那边的本科生过得好像更像咱们这边的高中生活，课排的特别满， 因为毕业就是比较难嘛， 是， 门槛不一样。我特别佩服这些就是学什么应用化学呀、理论物理呀、就我觉得这些专业听上去都让我觉得挺畏惧的哈。我不知道王拓，你当时学这个应用化学在美国两年半，虽然很苦哈，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设想或者规划？首先可能你是要回国的，对吧？ 对。 然后那个时候，有想过，继续在这个比如说分析化学这个路上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当时反正还是一门心思想回国吧。因为感觉那边生活虽然很平静，然后环境也还就是说做学术的环境也挺好的。但其实这两年并没有说培养我一个特别强烈的想做学术的这么一个欲望。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国内这种生活，这种比较惬意吧。我所觉得惬意就是说能够平时三五个好友可以一起把酒言欢的这种感觉，在那边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当时还是毅然决然的要回来。 要回来，那对于要回来这个自己的职业选择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既然学化学这个专业嘛，还是想找一个尽量对口一点的。然后最后就是说，所以就来到我们那个北京一清日化嘛。跟我的专业确实是特别对口。 你也告诉大家，其实王拓虽然在他的口中哈，那个在美国的两年半是感觉挺孤独的，挺孤苦的，但是其实他在校期间呢担任的是教授的助理，而且呢是全额奖学金的待遇，这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优渥的这样的这个读书的条件了，对吗？ 是，当时其实我也沾了一点那个学这个化学的光嘛，因为美国学生其实他普遍是不愿意学像是化学，像您说的化学物理这些专业，因为他确实是挺难的，而美国学生其实他的这块基础还是比较差的，他其实更倾向于学那些像是律师、医生是这类的，对，比较挣钱的，可以说这类的这个专业。所以像是我们化学系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其他的像是尼泊尔、印度什么这些，所以跟他们一比较的话，其实老师他更倾向于用咱们中国的学生，因为确实咱们的这个 基础 教育对特别好，所以就是说他可以让你去教那些美国的本科生，然后你带着他们，你给他们讲讲课呀，或者说做一些实验，这都是没问题的。 终于熬过了两年半回国了啊，回到这种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这种人间烟火的这个北京了，应该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一清日化是你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吗？ 对，因为当时就是考虑到这个专业对口嘛，然后其实我其实去研发的这个岗位也挺偶然的，因为开始去这个， 一开始你的理想岗位是 开始，因为我是做分析化学的嘛，因为都是跟仪器打交道，所以其实我可能最开始最理想的岗位是做化验这块儿。 就是说对于成品的一个检测。 对对对，而不是说做配方。但是当时跟我一块儿去的另一个面试的那个人，他当时面试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这个研发岗位。然后领导呢可能考虑到你们两个新来的可能有个伴儿，说要不然你也去研发吧，我说行。可以就答应了，结果第二天那个哥们儿就走了，然后 所以就还是剩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了。你觉得做研发的挑战和困难在哪里呢？ 其实做日化这块的研发吧，最大的挑战可能它就是工作量，第一就是工作量它特别大，因为像是我们每做一锅的产品，它可能就单位就以吨来计算，可能是一次就要10吨、8吨的这种，而可能一批这一天的这个产品可能就好几十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说要求我们得特别仔细，因为你出一点错，你这个几十吨的产品就等于废了，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严格就是把控这个质量的关、 嗯、 就是不能让它尽量不能有一点错。 嗯，能不能跟我们说你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是什么、嗯、 当时研发的第一款产品就是一款洗衣液产品。 洗衣液？ 对。 嗯， 因为正好是前几年这个洗衣液卖的特别火嘛，所以当时领导就是说让做一款洗衣液，当时也是用了好长时间，就是反复的做实验。 你觉得从应用化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再进入到一个日化的这个企业，就是有多少的你所学的这种书本的知识可以马上被运用到实践中、嗯、还是说你在这个工作中要重新的开始学习？ 要重新开始，因为首先我的专业就已经错位了。 嗯， 然后第二，我对于它其实这个做配方，它其实最对口的应该是这些有机化学类、 哦、 这个专业。 嗯， 所以我其实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来。 嗯 嗯，开始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就在那儿挺迷茫的。然后就想想啊，应该后来想想还是得勇敢面对一下吧。 嗯， 然后后来就是硬啃那些专业的书。 嗯、 然后买了很多，然后开始看，然后后来也是请教一些这个老师傅们、 嗯、 他们特别有经验嘛，然后后来又去车间实习了半年、 嗯、 在这段期间慢慢的半年以后，然后就开始掌握了这个行业的一些情况嘛。 嗯，就开始可以真正的上手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了哈。 嗯 嗯，可能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都不会太去注意说一个洗衣液里的配方或者一个护手霜里的配方。你觉得就是在你们研发这款洗衣液的过程当中，嗯，可能比较难攻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点？ 难攻克的就是里面一些成分加多加少。因为它我们这种快消品吧，其实比较注重成本。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啊，你做出一个东西很好，但其实可能你这个成本市场上接受不了你这个成本，而且有那么多家其他的 这些竞争品，你上市了之后因为价格太高， 对， 而不能让很多人用到这个产品。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不光要考虑原料，还要考虑到成本。 嗯， 所以会在这方面特别精打细算。 嗯，你自己家里会用你研发的这个产品吗？ 啊，会。 嗯，然后会觉得很、嗯挺骄傲的，对吗？ 是，还好。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除了身为一名配方工程师之外，其实王拓还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个一清日化开始从事团委书记这样的一个岗位。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呢？ 是因为当时首先就是领导嘛，他特别重视，然后就觉得这个因为硕士毕业，然后在我们这个系统内也还算学历相对来说高一点的， 嗯， 他就觉得要大力培养年轻人嘛。 嗯， 然后当时党委就觉得，就当时是先从团支部书记开始干起， 嗯， 然后一点一点慢慢的熟悉这个共青团的这块工作。 嗯， 然后2016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那会儿的那个老的团委书记，他正好是借调到上级单位， 嗯， 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些工作都转交到我身上吧， 嗯，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团委书记这块工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一开始作为无论是这个在团委工作，还是作为书记哈，还是作为这个总之负责这个共青团的工作，你觉得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一清日化的这个年轻人多不多哈？你觉得年轻人最需要帮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在哪些方面其实很需要团委扶持他们？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吧。 嗯，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他们那个平时的活动其实也挺丰富的，但是他们可能缺少的是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 嗯， 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在领导面前，哎，我想就是说展示一下自己。所以其实团委就是给共青团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吧。 嗯， 让他们就是说通过各种活动，各种这些方方面面的事儿，然后来展示一下自己。可能比如说我有唱歌这方面的爱好，可能我通过团委组织了一次这个 歌唱比赛，我就能站在台上向全公司的人展示自己的一个才华。 嗯，有没有通过你们组织的活动真的发现了一些埋没了才华的年轻人 啊？有，现在其实我现在团委的这几位这个团委的委员就是团干部，其实都是从一次次活动中就是大家发现然后历练出来的。像是我们有一位女的团干部，这位姑娘她就是在一次这个组织的这个唱歌比赛，特别的表现得特别活跃，就是特别受大家喜欢，然后从此以后，然后领导每次一有什么活动就特别能想到她，就觉得、啊、那个去那个姑娘就是表现得特别活跃特别好，一定要把她叫着，就是这样。 嗯，就是借助这个平台展示了自己的风采，然后也让领导看到了自己除了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岗位之外的一面。 对对对。 嗯，我不知道你们都组织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哈，去丰富你们企业的这个年轻人多吗？ 不是特别多，大概50个人。 哦，50个人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数量。那你们都会组织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其实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重大的这些节日的节点嘛，我们比如说3月份的一些学雷锋，4月份会植树，然后5月份是五四表彰，然后六月份会组织一些志愿类的活动，像是近期我们那个控股公司就跟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一块组织了一个这个去河北山区，就是一个帮助那边小朋友的一个项目，就是带领这个北京这边的一些小学的一些孩子们，然后带着他们的一些小礼品，然后去河北的一些比较穷困的一些村呀、县什么的这些地方，把他们的礼物就是说送给那些当地的小朋友，然后建立一个一对一的这么一个联系，以后就是说有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互助的项目。 你觉得对大家的这种冲击大吗？就是这种志愿活动 挺大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当时冲击也是很大的。当时我记得去一个小孩的家里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他们那个村干部就是让这些当地的小朋友就带着我们去每家每户的就去转，然后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活蹦乱跳在我们周围啊，就是又说话啊，陪我们聊天，就是特别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形象嘛。然后回来结果我们最后到他家里边发现他家的情况真的特别困难，就是他跟他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儿，他爸爸跟他妈妈应该是离婚了，然后他爸就一个人出去打工，他就由他爷爷奶奶抚养，然后他家里边住的房是那种特别旧的那种土房，还不是说那种砖瓦的那种房，而且他那个窗户都是用那种塑料布那种糊的，而且即使这种房他都是说租来的，并不是说自己家的。然后当时给我的冲击就是，哎呀，这么乐观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在就能在这种这个生活条件下，他能够培养出这么好的一个性格，真的挺不容易的。 可能对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次一个小小的洗礼吧，一个小小的仪式，可能到回到北京之后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要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些所拥有的东西， 对吧。我相信团委的每一次活动对于年轻人带来的这种震撼都是始终存在的，无论是给他们提供这种展示自己的平台，还是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帮助别人，因为有的时候年轻人是需要人去带领的，团委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用上半个时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青年会客厅的嘉宾，来自北京一清日用化学有限公司的产品转化部配方工程师主管王拓，他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感悟。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吧，送给大家一首《清风徐来》。

刚刚我们聊了一些王拓在美国留学的生活哈，以及回国的这种转变，也聊了一点关于这个团委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团委的工作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就是说去调动这些年轻人的一个积极性，因为大家平常的工作已经比较忙碌了，然后一下班可能觉得已经挺累的了啊，赶紧回家，然后呢就是能休息休息，对吧，和家人在一起。那可能这些团委的这些活动啊，会占用他们休闲的一些时间，那怎么样去调动这些年轻人的积极性，应该是每一个团委的一个工作的难点。王拓，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这样，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制造业，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调动年轻人的时候，其实各部门的领导是很不乐意的，因为我们企业就是经常一个萝卜一个坑嘛，所以就是人就是不能说少太多，但是一团委一有活动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必须要取得党委的支持，所以在这块儿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党委这块儿给予我们团委特别大的支持。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团干部呢一定要以身作则，就是一定要率领大家然后去做一些活动，因为作为团委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个行政的一个权利的，所以我们只能是靠我们的这些带头作用去来影响青年们。然后第三，我就觉得应该是平时就要跟各部门的这个领导打好关系。因为平时可能会有一些业务上的来往，然后可能跟他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基础，为以后团委举办活动的时候能够比较方便吧。然后针对于青年这个热情不太高嘛，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青年们的这个业余生活确实太多了，而像是团委有一些像是开会啊，或者是说组织学习这种活动，可能青年他的这个热情确实是不太高，所以但是我就想着就是现在年轻人嘛都喜欢这种快速一个反馈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所以呢我就想建立一个就是说给大家就是说参与活动后的一个及时的反馈，因为像是我们以前国企的这种传统的宣传，就是说做报纸可能一个月一期，一期可能在一个小的版面刊登了一个你们团委的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我觉得这太慢了，所以我就2015年的时候，我就是当时就是用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建立这么一个公众号，然后每天特别及时的我们团委做了什么，我第二天一定要及时的把它发出去，而且是发到我们那个企业的这个群里边，让所有的单位的职工都能看到，而这样的话给青年一个特别快的一个反馈，他能知道哦，我这个昨天参与的那个活动已经在全单位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他也更愿意把这个分享出去， 对， 尤其是你们做的一些公益的志愿啊类的这种活动， 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建立一个考核的机制吧，因为每年的五四表彰嘛，都要评选一些优秀团员、青年岗位能手，所以我就根据这个，我就是平时一些青年团员他参与活动，我会根据他参与活动一些次数，还有根据他在活动中的这个表现，然后我来就是让团干部会进行一个考核吧，然后以此为依据，到第二年的这个五四表彰的时候，就用这个来评定优秀团员、青年岗位能手、优秀团干部作为一个依据，然后这样也能调动青年的这个积极性，让他更愿意参与活动。 总之呢还是要把大家的这个心粘在一起啊，去培养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凝聚力。刚刚也跟这个王拓简单聊了几句，王拓他们的公司呢是一家北京的老牌的国企哈，他们的很多产品应该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金鱼洗涤灵，比如说他们集团公司的一些其他线的产品哈，包括这个北冰洋汽水，包括这个红星二锅头，这都是非常 非常有浓厚的这个老北京气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哈。我相信也正是这些产品的存在，让这种对于老北京的记忆一直延续着。那我很想知道，就是王拓，你们在工作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想象的你们可能得穿着白大褂，对吧？然后就面对很多的化学的仪器，对吗？去做实验，是这样的一种工作的状态吗？ 啊，基本上是，因为在平时在实验室的时候，在实验室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你要穿戴整齐干净，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化妆品嘛，这你是一个创造美的行业，你要给人一个干净的一个印象。所以但是平时也会有一些出差，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工厂都已经迁到河北啊这些外地了，因为北京市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嘛，所以我们的好些工业都已经迁到外地，所以我们必须经常性的要去出差，去当地的一些工厂去监督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所以在那儿的状态 频率有多高呢？ 一个月，一两个月至少就出去一次，而且一去的话大概一个礼拜。 你喜欢出差吗？ 啊，说实在的不是特别喜欢，因为那边的条件确实是不是特别好，甚至可以说挺艰苦的。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吃饭。那边的伙食标准您可以听一下，就是早饭1块，然后中饭和晚饭都是2块钱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其实可能你就是吃一些馒头啊粥啊这些就已经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想改善一下嘛，你可能出门走个半小时能找一个小的商店，然后你再走个半小时你能找着一个小的这个饭馆，就这样了。然后但是我们经常一般也不会出去，所以一般就长期住在厂里边。 就是以工厂为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对对对。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吧，倒是也有收获。因为你去现场的话，你能掌握到第一手的这个资料，你能及时的发现很多问题。即使说条件艰苦，那我们也必须要去。因为他实验室跟你的现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你在实验室里边你想来想去你也不太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有去现场去一线，你才能真正的就是说找到问题的关键， 那个思维的定式。 对对对。 其实我还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日化这个行业或者说快消这个行业，其实它产品的迭代速度是非常快的，包括一些外企进入中国，对吧？包括尤其是在化妆品这个领域，那肯定这个世界的知名品牌就更多，对于咱们这样的一个老牌国企来说冲击力大不大？你觉得大家的这个危机感重吗？ 冲击确实是特别的大。因为国外的这些像是宝洁、联合利华，这种呢都是特别大的这些特别大规模的企业。所以面对他们，我们这些老的国企想要生存下去，只能是靠我们的品质，靠我们的那个品牌，这个影响力，然后跟他们去竞争吧。因为他们那些特别大的这些企业可能他们要顾及的面太多了，而我们就是说专注在一点，我们就专心做好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了。 可能比如说他们很会放一些这个着力在市场推广啊，或者说品牌营销啊这些方面。那我相信一个就是老牌的这个企业要存续下去啊，需要不断的去创新的。那现在这些创新是不是也很依赖就是厂里的这些年轻人？ 是。 对你们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吗？ 对于我们要求就是你要及时的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信息吧。就像是一些行业的这些办的这些会或者是说展览，我们必须要经常去看这些东西。你要了解现在流行什么，就是大家或者说你了解消费者他想要一些什么。在这方面其实韩国的这些韩国化妆品这块做的是挺特别厉害，就是他们更新迭代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所以这块我们还是向他们这块学习。 多多的学习，就是在这种非常快速变化的这个时代里哈，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特别重要。我也知道王拓其实特别喜欢阅读，对吗？这个阅读其实也是保持自己的一个旺盛的学习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觉得在你的成长道路上比较至关重要的一些书？ 其实这个读书吧，我就是比较杂，就是什么都会去看一看。这也是在那个在留学期间这么养成的一个习惯吧。其实上大学那会儿我也基本上不太看书，然后后来这个在美国留学期间确实是很孤独，然后就找了一些就是看书看电影这类爱好。像是我感觉那个读书吧能够给你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一个愉悦。你可能看到某处你会觉得会心一笑，也可能看到某处你会觉得感动到落泪。像是我平时可能读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历史还有一些心理学的这块，对这两块比较感兴趣吧。 为什么会对心理学感兴趣？ 因为觉得这个心理学它一是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很多这个，因为可能因为我也是做理工的，我对于它一些里面一些实验这块就觉得这种呢比较有说服力。就是说比如说某个心理学家他为了验证一个什么现象，他会去做一个实验。然后来说明来验证他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说服力的，而且它也很实用。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本叫先发影响力。这是一个作家叫罗伯特·西奥迪尼。他之前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影响力》，可能大部分人都看过。 是的， 也是讲这个心理社会心理这块儿。而他这本新书《先发影响力》就讲的是这种你要创造一个就是先决条件或者创造一个环境，以此来影响其他人。就最简单的比如说我端着一杯温水，然后我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我的语气我的措辞会变得更加柔和一点。然后它其实就等于一个先发，就等于一个开关一样。你把这个开关一打开，然后就顺其自然的就会有一些改变。其实我被拿我自己举例吧。比如我今天来这儿，然后我会去跟我们部门领导请假。但是请假其实有时候不是特别好请，因为我们这个岗位 要说了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所以但是我请假之前呢，我会先去跟领导汇报工作。比如说领导您看我这个您交代的任务，一二三我已经完成了。然后您让我找的谁谁谁我已经跟他说好了。然后您说的哪一件事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还差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它完成。领导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提出我的要求，我就说您看我明天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想请半天假，您看这个可以吗？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人是很难再去拒绝别人的。就像是这个咱们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推销员，他会非常那个耐心的等你试完一件又一件衣服。其实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很难再去拒绝他，你就觉得我还是买一件吧。人会很难去拒绝这个， 有一种盛情难却的感觉。 是， 所以这个先发影响力还是说我们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其实这无论对于你的日常工作还是对于你团委的工作来说都挺重要的。因为它其实讲的还是如何去通过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影响别人， 对吧， 创造一个环境和一个条件。那在团委也工作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的看法，就当下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普遍的困境和普遍就是面临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可能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平台就是展示自己。他可能是他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通过我跟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其实对工资待遇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迫切。他其实更想是说 展现自己的能力，而或者是说通过一个平台能够锻炼自己。 嗯， 他其实更想就是说一点一点的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嗯，一点一点的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嗯，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哈，去这种老牌企业的会不会就是会有一种危机感，会觉得怎么样去帮助这个老牌的企业焕发一个新的活力，这种创新或者说这种改变，你觉得在身边的年轻人身上能看到吗？ 嗯，确实能感觉到他们有危机感。 嗯， 因为一般国企来说，可能确实工资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民企甚至或者更不用比那些外企了， 嗯， 确实要比他们少，可能他们会有这种心理落差， 嗯，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需要团委或者党委这块儿， 嗯， 给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平台，让他们知道自己就是说有一条清晰的路线，然后他们沿着这个路走下去，就是说也能获得成功。 那王拓，你自己对自己的未来，无论是团委的这块的工作，还是说你作为配方工程师这块的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未来的规划吗？ 还是想通过在共青团这个平台上，对于我的规划就是想通过共青团这个平台去认识更多的年轻人。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平时跟年轻人一块儿聊天啊，交流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 儿。你自己也是年轻人， 啊，是是是， 嗯， 就是了解各种不同行业的年轻人吧。 嗯， 然后这是对我来说特别高，特别好。 嗯， 然后对于团委的一个规划，就是还是说要为年轻人建立好一个平台。 嗯， 然后让他们能够展示好自己的一个本领吧。 展示好自己的一个本领。其实现在我们经常会谈到这个斜杠青年，就是说每个人其实他不仅仅有一个角色，在这个社会中他也不仅仅有一个身份，他其实可以有多种的职业啊，他可以有多种的身份和角色去展示他自己个性的一个不同的面向。我相信王拓他们搭建的在团委的这个平台也是给大家就是变成这种斜杠青年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最后呢，每次我们节目都会让来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嘉宾给青年人们说几句话吧，面对这些就是可能暂时处在迷茫中的年轻人，或者说正在追梦的年轻人，分享一些你是怎么样度过自己的困境，或者说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这些困难。 其实这个我就是最近读了一段鲁迅先生说的话，我觉得特别好，给我特别有启发。然后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然后这话是这么说的。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如萤火一般，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如此后竟没有炬火，你便是唯一的光。 你觉得这段话是告诉年轻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就是要积极向上。然后通过不要看周围的这个环境或其他的一些自暴自弃的人对你的一些评价，你只需要说 就不要理会这些负面的一些影响。 对。 好，也感谢王拓今天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那也感谢大家所有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青年会客厅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